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又翻嚟啦，咁就今呢一节咧，咁就我哋讲翻啲。啊，即系國際嘢又好，國情嘢又好啦，係嘛？咁就嗱，眾所周知啦，咁就後日咧就係呢一個一路一帶嘅高峰會啊，就係、是、呢個北京舉行嘅。咁啊，梁振英就非常之意氣風發啦，就話自己有份去啦。咁其實講真，喂，呢、這個就係正正就係點解我哋要喺七一遊行嘅時候令就係、是、要落佢面啊？系嘛？仲以为自己真系大支嘢，真系以为自己吓系呢个超级联系人。喂，你落捻咗台噶啦，你上去做乜柒嘢啊？唔捻关你事噶啦。喂，你仲有十宗罪啊？系嘛？即系呢个就系、是、喂呢一、這个大罪之身，即系何以领军？系嘛？你大罪之身，你做乜柒嘢啫？屌你老味，你系国耻嚟嘅，你系港耻嚟嘅，系嘛？咁所以讲真。呢、這、一個時候，喂佢喺佢公意氣風發嘅時候，更加要借民氣冚佢一巴，其實係。咁啊，你話即係你而家泛民主流泛民，即係咁即係要係要想同呢一個林鄭啊，可能即係好似有少少拉關係啦，係嘛？又話叫做呢、這個叫咩啊？唔係大和解都好，呢、這個咩咩二中流程啦， 即係。即系想建立翻一种好似以前，即系同曾荫权或者同董建华年代嗰种关系咯，即系仲系想建立翻嗰种关系，即系雨伞前CY 前嘅关系。 如果佢想咁样做嘅话，首先你真系要投名状咯，即系你敢唔敢喐呢个梁振英？喂，就要睇你点样回应到其时啲民意啦，系嘛？即系我都希望，即系其实喂。我都希望我头先个建议成真啊，大佬！喂，你七一大游行，喂，你嗰张 banner 系嘛，航拍落嚟嗰张 banner， 梁振英十宗罪，喂，系全世界周围流传啊！你点样超级联系人啊？你系港耻国耻嚟嘅，一个叫做系荣升做呢一个政协副主席嘅梁振英，俾你香港人话你系有十宗罪。吓、啊！你大罪之身，你仲要贪污逃税？喂，即系呢个，我觉得呢个香港人系可以做得到嘅，绝对可以做得到嘅。呢个系，即系你睇下有冇即系心嘅啫。咁但系就而家呢个一路一带咧，其实都即系而家搞呢个高峰会咧，我哋都想讲讲嘅。其实都，我哋有段片嘅，我哋去先。 To attend a forum in Beijing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at's that? More stuff can move around the world more easily, and people can travel more easily. 真系 more easily， 有北京市民就话，净系踏出家门口都好麻烦啊！一带一路论坛要问，北京地铁多站封闭，逼爆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嚟紧礼拜日同一。会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国际会议中心和附近的国家会议中心举行，2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长老已经确定出席了，这么多大人物了，阿爷真是紧张了。出现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口口声声说会贯彻坚决不扰民的指示，在论坛期间不会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但是人是因为北京多个地铁站，包括天安门附近的站，由昨日开始就陆续临时关闭，连车都会飞站啊！有部分北京地铁站是冇封，但就因为安检排晒长龙咯。 咁搞法，几多人会迟到啊？ 就算唔搭地铁搭巴士，都随时遇上同样问题，因 为由礼拜三开始，途经受管制区域的34条巴士线都要兜路行或者停驶啊！一带一路是由习总在13年提出，中国日报最近就有贴片讲解一带一路是乜东东。 It's not just about roads and rails and airports to move stuff. It's also about people and cooperation, countries and deals, about buying and selling things. 以法大威早前就透露，预计在论坛上将会同沿线国家签署50项以上的基建合作项目，为持续推动区域经贸的连结。 首先为什么就是这个呢， 新疆15年5级地震，灾民被埋。 首先为什么这个中央呢，你要找个鬼佬来宣传一路一带，喂喂一路一带沿线那些 是 那些 即是中亚国家那些，即是很奇怪 南亚人来的， 即是很奇怪有潜藏一种即是有一种心态，就是同埋那个是白人咯， 是咯， 即是白人的爸爸去教一个白佢个女， 同埋有边个英语国家嘅白人喺度啊？我想知道。 即系唔好理啦，即系英语嘅白人啦，即系表面即系反映张心背后心态就 系你真系崇洋 崇洋，即系觉得白人咧先至系即系要系要佢哋，即系佢哋要心悦诚服，即系佢呢一种假想敌。即系我要超越美国、英国、欧洲嗰啲白人嚟，而家连啲要啲白人啊，都喺度推崇我哋中国嘅一带一路嘅倡议啊。 系啊， 即系满足嗰种咁嘅潜 意 识， 就 系潜 意 识 就系。其实佢应该揾阿乔宝宝去宣传，大佬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真系讲真，如果你觉得呢样嘢真系一种好嘢，为大为呢、這个即系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啲技术，有基建，有你按当地嗰啲人去做宣传。 系啊，你做咩啫？喂，你服务嘅系嗰啲人、啊，系嘛、啊？你头先你讲嗰啲嘢，喂，教个女哇，咪即系好多人去买嘢咯，系嘛？啲嘢啊，容易啲畅通无阻啊！你中意买乜就有乜啦，咁样样。喂，你讲呢啲嘢啫嘛？喂，空唔空洞啲啊？系嘛？喂，你即系好空虚啊！即系佢自己所讲呢样嘢就系、是，咁你除咗呢样嘢就系话，你一路一大咁样样，咁你叫搞呢个高峰会啦，其中个亮点啊，之所以亮点咧，就其实当然系呢一个叫做系梁振英嘅面子工程啦，系嘛？唔系呢个习近平嘅面子工程啦。咁但系，喂，你谂下，即系佢今次咧，其实系元首级嘅人物嚟讲咧，系得29个嘅啫。 系 啊，咁但系你一路一带所沿线所牵涉嘅国家系唔少噶嘛？ 系，好似60几个好似系嘛？ 啊，60几个啊嘛，但系你即系你真系俾面嘅都系29个嘅啫，原来系。咁啊，美国都好似话派代表嚟嘅， 有代表嘅， 系啦。咁其但美国同埋呢一个所谓即系日本都其实唔关佢事噶，因为佢都唔系所谓一路一带嘅沿线国家嚟噶嘛，佢亦都唔系亚投行嘅一员嚟噶嘛， 都唔系啫 吓，系嘛？咁所以就呢一个好奇怪啊。咁你除此之外咧，喂，我哋亦都之前讲过啦，喂，其实啊。你發展一路一帶咧，喂，你有好多政治問題，尤其地緣政治嘅問題，你要處理得好嘅。即係點解？即係你一路一帶你係發展唔起嚟嘅？其實好多程度就係因為地緣政治咧，係發展唔到嘅。尤其係你而家講緊嘅，就係主要就係嗰、那個你而家因為其實你一路一帶你。打头炮就是想发展这个叫做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一带先嘛。是吗那个叫做是他是想搞个水坝之类的东西嘛。是吗想在巴基斯坦搞个大型的水力发电站嘛。喂咁但是你在这里搞咁但是其实讲的印度是非常之不败的。第一他是牵涉其实好像他除此之外就是他牵涉到即是一些主权上面有纷争的地方啦。是吗你知道印巴你中间其实尤其是克什米尔那边。喂这个你怎样发展呢喂你利益归谁呢是吗你怎样分饼仔呢喂这个很大问题来的。是吗喂你究竟你有没有权去做这件事呢同埋讲真如果有任何的纷争喂你是不是有军事力量是可以稳得住呢是吗喂美国要做即是其实讲真他都不是说明显地话要掠水但他都要各个不同的区域去驻军先至是可以喂保障到喂你这个 你亞洲馬六甲海峽嘅即係嗰個貿易航線嗰個暢通無阻啦，係嘛？咁你甚至乎你去到歐洲啊，咁你自己你講呢一個旅海啊咁地方，你都要駐軍啦，係嘛？好多地方都係要。喂，你冇可能你唔做嘢嘅，係嘛？即係如果你係要處理一啲即係尤其係有地緣政治紛爭嘅地方，尤其係好容易俾呢一個恐怖分子係去突襲嘅地方。 是 是吧，即是你尤其是你而家有一种讲法的，喂其实讲真的，你而家搞你打通一路一带呢，其实你除了你是打通了物流货流经济之外呢，同时间你令到你自己都是大开中门，令到那些恐怖分子更加容易入来。 是啊， 不远的，其实你讲阿富汗其实都很多的。 绝对很多人啦、啊，即系你讲真，你广州都非洲人，非洲裔嘅嘅人啦、啊，而家已经 讲威胁，其实系即系喂，如果佢对你呢个发展，尤其你自己本身，你真系你搞任何收地嘅发展咧，你发展一定牵涉收地噶嘛，系嘛？喂，你系动摇到当地嘅地头虫，同埋佢自己即系喂，佢搞到佢自己系 desperate 变成咗一个喂，即系。除了武装以外是没有任何 的方法去发展，即总之他觉得发展是与我无关的，那他就会反台的了。 还有一件事就 是中国人那种的即发展模式，去到即些发展中国家会怎么样呢，他是不 是控制了人的经济命脉，即是在那里投资之后成立的公司，即是那些老板全部都是中国人来的。 嗯。 即是只不过请你做啲工人的啫。咁呢样嘢有危险的，就是即是佢可能啲人会反扑的。 嗯。 即是觉得你控制咗我的经济命脉，跟住呢又喺度控制我，变成系变一种新 的帝国主义。 新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喎、啊、呢种。 同埋你唔系第一个搞帝国主义㗎嘛。如果你有任何嘅帝国主义嘅意图嘅话呢，系好容易惹起人哋嘅怀 疑。係啊。同埋最一样嘢就系中国人呢个问题，就系佢嗰个排他性好强㗎。 係。 即系佢要睇肤色睇血缘嘅。即系中国人系。即系汉人啊。咁去到第啲国家度投资。佢請嗰啲人可能都係高層啦，全部都係中國人嚟㗎。咁呢樣嘢其實有一種嘅危險性喎，其實即係一帶一路其實係對於中國好啊，因為唔好啦、啊，即係呢樣嘢好難講喎。即係可能好多即係中國國家，可能佢哋真係需要啲基建嘅，咁咪 buy 你咯，即係要你啲技術啊，要你啲投資啊咁樣。咁但耐咗之後會點咧？有冇啲衝突咧？其實又真係都唔知喎。 唔係佢講真，你見到你你其實講真，你就算你而家冇一路一帶都好啊。其實你中國嘅對外發展其實唔係未做過噶嘛。你嗱好簡單，你而家見到你遠至到去南美洲，即係尼亞拉瓜 呢個運河啦， 佢搞運河其實都係 好多人反對嘅， 完全 環境啊嘛。 啊，即係你跟住你近到嘅，你再近少咗去到非洲，喂，沈旭輝都出過片片屌噶，係嘛？即係就係因為佢自己。喂，往往去發展嘅時候，佢淨係買通咗，即係嗰個叫獨裁者，係嘛？嗰、那個地區元首咁樣樣。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呢獨裁者永遠自己收到錢之後就唔 Q 你，唔即係完全係唔會點樣 compensate 啊？佢自己嘅一啲即係被逼遷嘅人㗎嘛。喂，咁但係反而喂 IMF 撲街極咧，佢都會揾人嚟去即係。去監察， 即系 IMF， 即系佢即系点样衰都好啦，新自由主义点都好，但系佢有啲理念系好嘅， 系啊， 即系佢要求你，即系你接受我嘅拨款咧，你要做啲改革，可能要地方分权啊，或者你嘅管治嘅政府管治要达到某种水平啊，反对贪污啊等等，即系呢啲咁嘅，起码门面上都要你做啲改革嘅，咁但系中国可能好多时都冇嘅，即系。无条件嘛，成日话我唔干预你内政嘛。 唔系，咁但系问题就系在于咧，就系、是、其实嗱，因为你受助嘅国家咧，都系通常就系一啲即系发展中国家啊，都系一啲即系封闭国家，亦都唔系民主嘅国家。咁唔民主嘅国家对于呢、這个即系中国嚟讲，梗系会觉得系即系惺惺相惜啦，系嘛？大家都系即系为利益嘅啫，系嘛？大家都系收完钱之后都懒理下面。 面嗰啲百姓嘅水深火熱㗎啦，係咪即係搞掂我哋即係個荷包咪算囉，係咪咁所以其實講真喂點解你話非洲國家即係嘅第三世界國家對於中國咁臭味相投其實就係因為咁樣嘛，即係佢哎呦你老味即係咁 Q 虛偽，你唔好同我講呢啲咩啦，係咪你唔好同我講呢啲補助啦，關你撚事咩，係咪我搞得掂咪得囉，係咪即係佢咁樣諗。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你真係第三你真係美國起碼佢真係有分品喎，即係其實佢起碼你就算你覺得虛偽都好，佢真係佢都會要求你即係喂符合返一啲普世價值。 即係好似即係咁而家冇咗啦，即係嗰、那個跨太平洋嘅 TPP。 TPP。咁佢有好多要求㗎嘛，即係對於你簽嗰啲 環保協定 嘅 勞工嘅，即係其實你唔可以即係你勞工嘅保障 係啦 係啦，即係環保勞工呢啲咁嘅嘢係好緊要嘅。點解緊要呢？其實佢自己呢個理由佢自己有個 concept 喺後面嘅，佢就係在於喂點解我哋即係發達嘅國家、民主嘅國家、先進文明嘅國家嗰、個勞工成本係會比其他人高 呢？因為我哋嘅保障好過你嘛，勞工保障、人权保障啊，都好过你嘛，即系你唔可以用一种即系破坏人权、削弱人权嘅方法咧，压低嗰个成本，佢将啲物品倾销去我度，呢样嘢系唔公平。 即系如果系，如果即系我同你竞争，我系连我自己呢个原则我都要放弃嘅话，咁我都要同你一样扑街先得噶咯。咁我就唔系一个民主嘅国家，即系我等于我就系唔 Q 理我自己嘅选民。系嘛？呢啲咁嘅要求，喂，佢不问本咁样样，纯粹系因为要一啲即系一啲比较平嘅货品，而要牺牲我哋原则。喂，咁我哋同时间我哋要损失自己嘅工作噶嘛？系嘛？喂，我连工作都不保嘅时候，我边有钱买你嘢啫？咁所以其实点解奥巴马要搞一个 TPP？ 系嘛？去制纯粹系俾自由世界嘅国家之间去做一个自由贸易，其实佢有自己理念喺度。 系，梗系系啊，有理念喺度， 有自己理念喺度。 不过你特朗普上场之后就即系冇咗啦，咁就即系又炒咗，最近又炒咗个FBI 嘅，即系阿头啦。不过即系呢样嘢唔讲住啦，即系。 系啊，咁呢个又好鬼难嘅，呢、个又系。咁所以其实讲真的，你话唉，即系你搞一路一大咁样，即系你又想。你都有个问题，你发展边啲国家、边啲地方，喂，你都要能够服众至得噶，系嘛？你究竟啲钱点样分俾人噶，系嘛？即系你究竟喂，你所有嘅投资者会唔会服先？即系其实你所有参与国，其实佢都有本摆你度噶嘛，系嘛？即系你嗰度唔少，几百亿噶。系嘛？即系你好似系低过呢个亚洲银行少少啦 ，take over 呢、這、一个，即系佢系想 take over 日本牵头嘅 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其实已经等于 take over 咗噶啦。其实都系吓，咁、但系你喂，你做一样嘢系咪比人哋更加有效、更 fair 先？ 系， 你唔 fair 嘅，喂，好似你而家你点解会投资捷克啊咁样样？即系佢如果去到歐洲佢會投資捷克喎，係嘛？即係佢係諗住係搞一個咩咧？等先，呢、這個就唔記得咗乜嘢啦。咁但係點解會投資捷克咧？其實種講法就係話，因為佢嗰陣時咧，你記唔記得即係早兩年個大越軍啊？佢有份俾面過嚟咩㗎？ 哦，係 啊， 即係嗰個建國50周年， 唔係建國50周年啊，嗰、那個係反法西斯。 哦，反法西斯 嗰、 那 個軍演啊，大佬，係啊。咁佢有份咩噶？佢有份佢有份去俾面噶，咁所以其实先至即系叫做系回报佢啊，咁样样啦，咁样样叫做系投资佢啦，咁样样，即系呢啲乜嘢？ 不过其实咧，呢、這个一带一路嘅倡议咧，即系除咗话即系同发展中国家建立一啲关系投资，即系去将个过剩产能咧，即系 卖正啫， 输出去之外咧，保住经济之外，另外就系喺个。其实出口转内销啊，即系一种咧凝聚国民嘅一种即系政策或者动作嚟嘅，即系觉得哎哇，万邦来朝，睇下共产党统治之下中国几劲，万邦来朝，即系100几个国家嚟，喂，好威，即系佢对佢巩固佢嗰、那个即系共产党嘅统治咧，可能都系。即係有幫助啦，即係可能係想即係個目的，其實目的係咁啦，即係出口轉內銷，再一種宣傳，再一種意識形態嘅宣傳，鞏固政權，咁呢樣嘢都係 可能是这样的。 不是，但是问题是有什么意识形态去宣传的，是不是？ 即是可能不是，即可能意识形态这个字用得不好啦，即是一种即是很强大，觉得自己哇很信得过这个政府，即是哇现在全世界都靠我们中国搵食，即是跟香港一样的嘛，其实跟澳门一样的嘛，喂很多机会啊，中国全世界来投资啊，几劲啊，即是你不要你就应该即是心悦诚服，今次上我统治有着数啦这样。 咁但是就你永远一样东西，即是我们刚才都讲过了，即係你如果你做一樣嘢其實有帝國主義嘅 intention 嘅話呢，就真係趕客嘅，係咪？即係尤其係你亦都冇能力，喂你係咪真係你嗰啲叫 transaction cost 你都要俾㗎，係咪？你有冇辦法維和先？ 特別係中國，我覺得中國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唔同美國，美國就係成日講包容㗎嘛，即係好多唔同文化呢都可以即係熔爐嚟嘅咁樣，啲人就冇咁即係忌你呀，就話你提咗民主㗎嘛，即係自由㗎嘛， 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㗎嘛，即係起碼口講係咁啦。但係中國唔係喎，中國一來獨裁國家，二來呢佢係即係九成幾漢人嚟㗎喎，即係佢一單一種族國家嚟㗎，幾乎係咁啲人話即係你會嚟到我家會點樣㗎？ 即係你同中國做生意咧，係好大鑊嘅，係非常之自我中心。 係啊， 佢係要求所有人都要學漢語啊，係嘛？你包括頭先個鬼佬，佢自己雖然講緊英文啊，但係佢竟然佢揸份地圖咧， 係中文嚟啦， 係寫住中文字咁，做乜鬼嘢啊？大佬真係穿曬崩嘅呢個真係，即係呢個，唉，即係好心佢啦，係嘛？即係餵你做戲啊，交足啲啦，係咪？咁啊，即係呢個禮拜，即係除咗呢個一路一帶之外，就其實係我哋回顧一下少少啦，係咪？就係呢個南韓嘅選舉就出爐啦，咁就係呢個文在人當選啦，咁樣。咁文在人當選其實佢自己都係雖然係多數你攞41%嘅選票，係咪？咁但係就始終唔過半啊，係咪？咁其實尤其係就係佢今次呢亦都係冒住其實係呢一個北韓嘅核危機係去選出嚟嘅。咁而佢選到做總統呢，其實對於中國嚟講亦都係叫做係即係呼咗一啖氣，係咪？即係覺得嘩呢一個其實你起碼啦，佢對於中國呢其實係比較係釋出善意嘅。而呢、這、一個呢、這個叫做係文在寅呢，佢以前亦都係同呢一個盧武院係 partner 嚟㗎喎，都係一個逆權大狀嘅 partner 嚟㗎喎，係咪？即係都係呢一個咁，而佢以前喺呢一個對抗呢一個叫做係朴正熙嘅呢個獨裁統治，即係呢個軍政獨裁統治嘅時候，佢都坐過3年嘅監。是啊，咁所以其实讲真，喂，呢个人其实嗰个历练系非常之足够嘅。咁而佢自己亦都系一个比较偏左嘅一个人物啦，系嘛？ 系自由派啦，即系或者喺呢个韩国嗰、那个即系政治光谱嗰度。 政治光谱系自由派啦。咁但系佢今次咧，佢提出一样嘢，你话对于即系处理嗰个核问题嗰样嘢咧，其实佢就我觉得佢讲一样嘢几即系几。切中其實好多韓國人嗰種心態嘅，喂你見到喂朝核問題，你嗰個北韓核危機係嘛？喂你搞咁大鑊，喂最大嘅 stakeholder 即係要埋單嘅就係韓國人，但係偏偏韓國人咧對於呢一個北韓核危機咧，其實一啲話事權、一啲影響力都好似冇咁樣樣喎。喂，不過係呢個中美兩國點樣去斡船，而六方會談咧就已經浪起咗好耐啦，冇信呢套嘢啦，已經 係 係嘛？即係喂，你諗下，喂，你而家叫做係特朗普同埋呢個習近平，喂緊密嘅合作關係，話又話100日啊，乜乜乜乜啊，喂如果冇你份嘅大佬，係嘛？喂，但係你其實一個係最其中一個最受影響嘅人嚟嘅喎，大佬，喂，但係我係成個國家嗰、那個國家安全嘅命運係聽憑你兩個大國之間嘅話事喎。 係， 喂呢、這個其實講真的，你對於好多韓國人嚟講係好不安㗎， 嗯， 係嘛？咁所以即係。你話啊，即係而家呢一個文在人，佢話喂點樣都好，你都要同呢個中國咧維持一個友好嘅關係。呢個有兩方面嘅，第一就係其實呢個北韓核問題咧，其實佢個 leverage 好大，係嘛？喂，你係咪要制裁到呢一個北韓？ 系，你都靠中國啦， 系咪？因為喂，其實講真，喂，你同北韓你已經冇乜即係經濟來往噶啦，係嘛？你都係跟隨呢一個聯合國嘅步伐一齊去制裁噶啦，係嘛？佢亦都唔需要聽你講，係嘛？咁第二就係話， 喂，你即系呢个韩国，其实你嗰个最大嗰个 trading partner。其实真的是中国， 中国而家系中国系 啊！ 你嗰个叫做系贸易嗰个顺差咧，最大都是中国。你唔能够其实讲真的，你嗰阵时啲人话呢一个呢、這个朴槿惠咁样亲中又同一个军演，喂冇计啊，大佬、 嗯！ 喂，佢真系嗰、那个嗰、那个经济关 系 非常之紧密， 即系你 话 如果你讲呢个泡菜嘅话，其实韩国超过一半嘅泡菜其实乱嚟自中国嘅， 系啊。 即系唔系 即系东北啊嘛，东北啊嘛，入口呢啲平泡菜啊嘛， 平啊嘛， 咁呢个好紧要啊，即系同埋就系话，佢今次所以咁样讲就系话啊，你点样要同呢一个中国维持友好关系？喂，你系咪因为亲中咧？我都唔可以咁讲，即系其实讲真，佢亦都系你都要回答。 我谂即始终有个即都系嗰样啦，即系经济上都想同中国嗰度搵多啲钱，但系咧即系政治上咧，即系韩国始终摆脱唔到即系美国嘅，即系军事上、经济上，佢要靠同美国同盟咧，即系去应对呢、這、一个即系北韩嘅威胁嘅。但系同时间咧，佢又唔想美国咧主动去挑衅呢个北韩。 嗯， 因为你挑衅北韩，北韩摆啲癫上嚟咧。第一个受害嘅一定系南韩嘅， 唔系咁，所以其实点解话你话韩国国内有一批人系好坚决反对，即系部署呢个萨德导弹，其实就系因为咁样嘅谂法啫嘛，系嘛？呢个此其一啦，第二就系其实喂佢亦都。就覺得喂唔想俾錢啊，係嘛？喂，你諗下，你特朗普叫你埋單，你嗰度成百億，黐線咁真係。喂，你即係喂，你本身你韓國其實你自己本身你嗰、那個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國債都幾嚴重，喂，你仲要、即係你真係同你埋單，你真係好唔掂，係嘛？咁所以其實你真係冇條件去做。咁但係問題點樣都好，而家你嗰個薩德系統已經係即係安裝咗啦。系嘛？咁你安装咗之后，佢据闻就系话要系几个月之后先至系可以 ready 运作。咁喂，几个月嘅空间你先至 ready。咁你对于金正恩嚟讲，系咪即系话佢可以喺呢两三个月里边 buy time 啦？佢可以话俾你听就系话，金正恩呢三个月里边系嘛？即系佢自己都有个 leverage。 系。 軍事上面佢嘅 leverage， 佢起碼就係北韓嘅，唔係即係呢個韓國嘅，即係國家安全咧，係佢嘅籌碼。 嗯哼， 係嘛？即係佢可以，即係呢樣嘢佢就可以阻嚇到你。咁而佢呢幾個月裏面，喂，佢要同呢一個特朗普其實要做一個競賽嘅，要鬥快嘅，即係就係要睇你點樣 bargain 啦。你 bargain 到啲乜嘢翻嚟啦？ 嗯， 呢、這個就係、是。咁所以點解 不过我谂即系呢个金仔都唔会乱嚟嘅，即系其实好理性嘅。其实我觉得金仔都即系 唔系金仔嘅理性就系咁样啊！即系如果佢真系觉得自己嘅权位受威胁，亦都会俾人清算嘅话咧，佢嘅理性计算就系要系就系反台啊嘛。所以佢嘅理性就对于你嚟讲系唔理性嘅。其实 我谂佢点都系唔会反台，因为佢只要一反台嘅话咧，佢一定会系推翻。讲真要即系讲真要推翻你北韩，讲真其实几个钟头已经搞掂啦。如果用军事力量嘅话，即系如果你推到尽嘅话，嗱佢而家核试佢都唔敢核试啦。而家已经因为只要核试，可能即系特朗普真系会嚟真系打佢噶嘛，系咪先？即系佢系唔够胆，其实我觉得始终都系。 唉，咁所以就系啦，即系拭目以待啦。呢、這个就嗱，啱啱冇收到 message， 原来土伯仲喺香港嘅，咁啊，即系佢话唔知到啱啱到步咁样样，我唔知佢但系我见到个消息已经好耐，十几分钟之前，我睇下佢即系佢会唔会上嚟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如果我哋休息一阵翻嚟见唔到我哋咧，都唔需要惊慌系嘛，因为咧即系其实我哋都应该预咗咧，其实都差唔多完噶啦，其实都有机会。即系阿土伯会翻嚟嘅，我打个电话先系嘛，即系有机会呢一节就完噶啦，好就咁先。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咖喱饭范国威。